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我是美朝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日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一，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华，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力，大家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为大家公布一下我们今天的有奖收听的问题，我们今天的有奖问题呢，就是到2018年年底，北京地区将会有多少家苏宁小店，答案也会出现在节目当中，请您仔细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您要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答案、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一起发送给我们，我们将从中抽取两位朋友送出我们的奖品。今天的奖品呢，就是由苏宁定制的抱枕一个。好，预祝您能够获奖。 对话行业精英，网罗商界领袖，见证商旅足迹，感悟百味人生。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本期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华北地区苏宁小店的总经理宋瑞。你好宋经理，欢迎您来做客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说到苏宁小店，我想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哈，可能突然发现自己的社区或者是单位周边突然就冒出了一个苏宁小店哈。苏宁小店确实面积不大，但是它的装修装饰的风格都是非常统一的，也非常的方便。那宋总，我想问一下，到目前为止北京市有多少家苏宁小店，到2018年年底的时候咱们又预计要开多少家呢？ 截止到目前，我们现在在北京地区已经开业的苏宁小店有152家。 嗯， 我们得有近300家的这个苏宁小店，目前是在整体的这个装修和营业执照的这种办理的这种过程中。我们到2018年的年底，北京地区的苏宁小店将开到600家。 嗯，苏宁小店也是今年年初才开始在北京落地的，是吧？ 对，是在今年的年初才开始在北京进行落地开业。 所以一年之间，我们要开600家，这个速度相当快啊！平均下来，一天就要2家。 对，是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所以很多人会发现自己的这个社区或单位周边好像一夜之间就冒出了一个苏宁小店，效率非常的高。 对，因为我们在苏宁小店的这个定位其实也是围绕着我们社区居民的最后一公里，然后进行开设的，以苏宁大的这个平台为依托，然后我们基于多年的实体经营连锁的这个经历，包括我们在线上线下有10年的这种融合的这个丰富的经验和我们先进的物流体系，主要是以消费者服务的这种新型的 O2O 的一个平台，我们将苏宁小店最终还是解决老百姓的商品购买和服务需求的一个这个平台，然后能开设到老百姓的这个身边。 嗯，那我也了解到，其实年初的时候我们预计说今年是开在北京开几十家，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任务可能计划是只有60家。 对呀，然后后来改到100多家，然后后来又改到300多家，现在到600家。为什么我们一年之间把苏宁小店的这个速度提升了这么快？ 首先在北京市的便利店发达地区，实际上我们这种人均保有量还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我们市场空间还是很大。另外一个就是在北京市的 居民消费的里面，我们的早餐的购买、水果蔬菜的购买是重要的一个消费者的这个组成部分。 嗯， 而且在这块儿，现在我们实际上也缺少一个品牌化、连锁化和规模化的这么一个企业，能把早餐、水果蔬菜包括日常快消品和服务性的这个功能整合为一体的这种连锁型的这种超市或者是便利店。所以说松一小店，然后结合我们自己自身发展的这个内容和消费者的这个需求，然后我们从这个时间然后进行相应的切入，其实也是消费者需求的，也就是我们希望能给消费者提供的这个。 我觉得这个苏宁小店的机遇也抓得特别好，因为目前北京正在疏解非首都的功能，很多的露天的早市啊什么都被取缔了，但是大家的需求是在这儿的哈，比如早餐啊、蔬菜水果这些每天都要消耗的日常的这个用品以及一些食品的购买，这个大家是不能间断的哈。 对，是的是的。 嗯，所以就这个机会，如果苏宁小店能够遍地开花的话，能够迅速的填补上这个空白，也能够满足老百姓的一些需求。 对，是的，因为我们也是从目前152家门店开设的这个情况来看，我们会采用集中区域多店同开的这种形式来覆盖这个区域的社区、写字楼、一些商圈，然后能让一个区域里的所有的这个消费者能同时看到苏宁小店在这个区域内遍地开花。所以说现在我们在房山区、朝阳区、丰台区、昌平区以及通州区，我们基本上都是十几家门店，这个现在目前已经开业的一个状况。包括在燕郊区我们也已经有15家店的这个开业，我们也会在燕郊区至少开到50家店以上。 真的是遍地开花。哎，那我们的苏宁小店面积都不是特别的大哈，它主要是在这个小店里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或者是我们经营什么样的这个内容呢？都 从经营的内容来看，基本上我们分这个两个大的部分。 嗯， 第一个部分是我们正常去卖的这个商品，因为商品类的它的这个涵盖的这个内容其实我们是要比其他的便利店或者是超市要丰富一些，因为我们定位基本上以社区服务我们的这个消费者为主。 嗯， 所以说我们一部分是我们的这种早餐类。 嗯， 早餐类我们把面包、牛奶、包子、烤肠、鸡蛋，包括我们的汉堡、煎饼全部引入到早餐这个里面，就是， 反正是中西结合。喜欢吃中餐的我们有包子、煎饼，喜欢西式的我们有面包、牛奶哈。 对，面包、牛奶、汉堡。 嗯， 所以说还是可以满足不同口味的这个人群。所以说早餐类也是我们每一个门店然后会花一定的这个区域和面积，然后我们去打造的这么一个早餐类的一个项目。 嗯， 第二块就是我们会大概拿出30%到50%的这个面积，然后会做这个水果跟蔬菜。因为现在目前水果和蔬菜的这种购买和供应也是老百姓日常消耗的这个必需品。 对。 嗯，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基本上面积大一点的这个门店我们会拿出到50%左右的面积，小一点的门店或者是这个周边社区相对来讲不是特别多的这种门店，我们会拿出30%左右的面积会做水果和蔬菜。到夏天的时候我们这种水果和蔬菜也会做成果切啊，或者是这个预定啊等等这种形式，然后去满足周边消费者的这种日常的需求。除了水果、蔬菜和早餐，我们其他的也会结合我们社区的特点，会丰富我们的非食品类和米面、粮油和调味品。 嗯， 因为这些一般在外资便利店是基本上看不到的。 对，我们有一些的比如说水果店现在很多哈，但是这些像您说的这些调味品啊、米面油粮他们都不包括在里边。 对，现在单独做早餐的有，单独做水果蔬菜的有，单独做米面粮油的也有， 也有 单独做便利店的也有，但是像我们把早餐、蔬菜、水果，然后米面粮油、调味品和日常的这种休闲食品、酒水饮料这些快消品融到一起，然后去呈现给这个消费者的连锁化的这种规模化的这种便利店，实际上我们还是只有我们 很少。对，而且我发现店里还有一些休闲的一些小食品什么的哈。 对，在商品方面我们还是这个比较丰富的。然后另外一点是我们依托苏宁集团，我们将我们之前已经有的或者是我们新增的一些服务项目全部融入到苏宁小店里面。比如说现在 我们可以在苏宁小店里面做手机的以旧换新，可以做手机号卡的销售、宽带的销售，及我们可以做家电的维修、清洗、保养、检测等等一些功能。其实我们有需求的这个消费者可以到直接苏宁小店里，可以做空调的移机、家里油烟机的清洗，都可以不用去找售后，去什么专业的卖场啊，然后直接到苏宁小店里，直接我们就可以给你家里做这种定制性的这种服务。 嗯， 包括苏宁小店里面也可以提供快递的这种代收代发的这种业务，以及苏宁的金融理财，以及我们的苏宁体育的这种会员等等，我们所有可以融入的这些项目。 就是、 基本上都可以融入到里面。 苏宁小店里不仅有我们大家能够看得见的那些商品，还有我们看不见的一些服务都可以提供。 对，是的。 嗯， 包括现在我们在南京总部现在也在试点叫苏宁有房，其实也在做房产的这种交易、嗯、也是融入到我们的苏宁小店里面、嗯、围绕着这个社区，我们将打造一个便民的服务中心，将我们的商品跟服务全部融入到这个小店里面。 其实就是家里遇到了生活中的不便或者是困难，突然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时候，是不是我可以问问苏宁小店能够来解决，也许就真的能够帮你解决，是吧？ 对，苏宁小店我们也想打造成邻里中心、嗯、哪怕我们周边的大爷大妈，我们的上班族，其实跟我们这种店员都能有一个很好的交流和互动，甚至成为朋友。以后我们在销售服务类的这些内容上，我们可能会更贴近于老百姓。 嗯，因为在我家楼下就有一家苏宁小店，而且我是觉得真的是一夜之间就冒出来一样，因为我休假去了几天，回来就发现这个小店就开业了哈。我也发现呢，这个周边的这些大妈们特别愿意去小店。有一次我去的时候哈，有一个大妈正好也进来，咱们的这个店长非常热情的跟这个大妈打招呼，说：“哎，大妈你又来了，今天你有什么事？”大妈说：“我没什么事，我就想看看你们今天有什么新东西没有。”就那种交流谈话的感觉，就好像很熟了一样，像朋友一样。就是 对我们苏宁小店，除了商品跟服务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有特点的地方是苏宁小店，我们有自己独立的运营的 APP。 嗯， 我们线上的这个 APP 的商品跟我们门店是基本上同步。 嗯， 就是线上有的商品我们在门店基本上可以找得到。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有四种场景，然后来供顾客去选择。我们现在可以满足的线上订单、门店自提，这样情况就会满足一些上班族。我在回家之前，我可以在线上下一个订单，等到下班的时候，我到了门店，直接把我下的订单的商品直接拿走就 OK 了。 嗯，这 样的话 非常的方便， 嗯，也不用排队交款，直接拿了之后就可以回家了。 嗯， 还有我们线上购买，门店配送，这样可以满足一部分儿女为家里购买的这个商品的这个需求。比如说我家里现在有老人，然后可以收货，家里现在有其他的人可以收货、嗯、我在上班的时候可以为家里买一点东西，然后直接送回到家里，线上下单然后门店配送的这个环节。还有一种场景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店内购买店内自提，就是线下购买线下自提、 嗯、 当然我们也是为了服务社区的特殊群体和老百姓，我们也现在开始做线下购买线下配送。就比如说我这个大爷大妈买了一桶油，买了一袋米，你说你帮我、嗯、 拎回去吧， 你帮我拎回去吧，没有问题、嗯、我们 可以送货上门。 对，可以送货上门、 嗯、 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基本上苏宁小店可以满足这种四种这种消费的这个场景。 嗯，基本上对人员的这种需求是全覆盖了。 对，这几种购物的方式和习惯对于所有的这种人群是全覆盖。 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城市广播共同播出的 RBC 精英会，新闻广播首播时间每周六日15:25，城市广播播出时间每周六日19:30。参与节目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菜价目前在上涨，但是我发现苏宁小店的蔬菜的价格并没有上涨。 是这样，因为前段时间也是受这个台风温比亚的影响，确实在我们很多蔬菜基地，尤其像中国的曙光，它的这种蔬菜价格会随着我们的这种自然灾害的这个原因，它会对有很大程度的这种减产，然后价格会有一定的这种上涨。对于苏宁小店来讲，我们主要蔬菜和水果它的这个购进渠道 跟其他这个体系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区别。 嗯， 我们主要大概分三种。第一种我们会有原产地直采的渠道。 嗯， 另外一个我们会有一部分海外直采的，但重点是在水果方面，像榴莲或者这个热带的这种水果，还有一部分我们是做本地自采。这样的情况我们会有三种这种水果和蔬菜购进的这个渠道，这样的话也能保证一部分我们自己的这种叫商品的货源供应和价格的优势。 嗯， 比如说我们在基地直采的土豆、西瓜或者是这种绿叶菜，我们都是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基地，然后会给我们进行一定的这种供应。 嗯， 当然在这个出现山东受光受灾然后影响水果蔬菜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想到水果和蔬菜是老百姓的日常消费的必需品。 嗯 嗯，我们也希望能利用自己的一点这个力量，然后能把蔬菜和水果的这种价格做到平民化。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我们也是会投入到150万到200万的这个补贴进去，然后单独为我们蔬菜和水果进行保价。 我们现在苏宁小店开业的是100多家，150多家哈。那我们这所有小店的所有的货源都是统一来配送的是吧？ 对，我们商品都是由苏宁统一来配送，因为我们目前现在在北京区域，我们有通州的物流的大仓，我们在最后一公里的毛细物流的快递点，我们也有几百个。我们快递人员有近千个这个快递人员，所以说在我们正常商品配送到我们的每一个小店每一个站点，然后再送到每一个顾客家，我们是有十几年的丰富的这种线下物流的经验，然后可以完成最后一公里的配送。 嗯，所以说小店商品的种类和价格都是统一的，都是一样的是吧？ 是的是的。 嗯，所以你在任何一个苏宁小店都能够买到同样品质同样价格的东西。 对，是的。 嗯， 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城市广播共同播出的 RBC 精英会，新闻广播首播时间每周六日15:25，城市广播播出时间每周六日19:30。参与节目，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 宋总，苏宁小店它的这个发展的速度非常的快哈，但是每一个小店它都需要有员工的，我们这样的工作人员是否能够及时的配备得上呢？ 我们现在目前每一个苏宁小店的这个员工是5名，一名店长，4名店员，然后我们做24小时的门店，基本上会在7到8个人员。 嗯， 这样的情况下，基本上会满足我们日常早班、晚班和夜班3个班次的这个排班情况和人员的倒休，目前来讲，嗯，这个人员情况还是可以的。 嗯，未来咱们所有的小店都是24小时服务的是吧？ 对，因为我们靠近社区，也是希望通过24小时的这个营业，然后能更大程度的这个满足我们周边这个区域内消费者的这种叫消费需求。因为毕竟现在目前在晚上购买商品的这些顾客还是有的，而且通过我们现在目前的这种调研来看，嗯，我们现在已经实现24小时的门店销售比非24小时的门店在夜间的这个销售还有提升到 20% 到 30% 的这种空间。 哦，确实现在尤其是年轻人哈，晚上熬夜的多，夜猫子工作的也多哈。 对， 那我们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是不是都要进行一个统一的培训？ 对，我们所有人员在上岗之前都会经过我们系统化的这种培训，从门店的应知应会，包括我们自己系统方面和设备方面的这种操作，以及我们服务的这种管理和介绍，和我们内部商品的订货等一系列的这些环节，我们都是经过培训认证上岗之后，然后我们才可以到门店进行这个工作。 嗯，连锁化规模化的一个经营，就是我们统一的装修、统一的布局、统一的商品、统一的这种培训等等都是一样的哈。 对，是的，也是希望苏宁小店能呈现给消费者有一个统一化标准化的一个形象，然后能在消费者的面前呈现。 嗯，对于您是作为一个华北地区的苏宁小店的总经理，那您身上的压力恐怕很大吧？ 可能对于每一个做零售企业或者是做便利店行业的人都会有一定的压力，但是对于压力来讲，我们是希望还是把它转化为我们的动力，然后让我们苏宁小店在京城尽快开到600家，也是希望 我们能更好的服务于我们身边的消费者。 嗯，这是北京是600家，但您的职务前面是华北地区，未来是不是除了北京之外，整个华北地区都要开小店？ 是的，因为目前在2018年开始，全国我们在43个大区，然后在近80个城市全部已经开了这个苏宁小店，目前我们将近2000家苏宁小店已经在全国这个开业。北京目前来讲是开店数量在全国还是排在这个第一位。当然其他我们的这个大区，华北也好还是其他地区也好，我们这个门店数量都在不断的这种增长。我相信也会在2018年年底我们会达成这个我们集团制定的5800家全国的这个开业的任务。 哦，我觉得在未来几年可能在全国各地陆陆续续都会出现这种苏宁小店哈，在全国各地都会出现苏宁小店的话，这也是一个啊非常大的体量了。 对，在这个 非常庞大。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不断的优化和完善我们自己的门店服务商品和管理。我们也会现在11之前苏宁小店 2.0 版本的这个门店，我们也会在北京重新的这个开业，也会让大家能看到苏宁小店也在不断发展变化。 不论是苏宁还是苏宁小店，配送方面有自己独特的这个优势和自己的这个单独的系统，但这些系统的支持完全是靠我们的快递员，是吧？所以说快递员在整个苏宁的这个体系当中也是不可或缺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知道从去年开始在8月28号苏宁就设立了首个快递员节。那今年呢，这个快递员节你们是怎么过的？ 今年我们是作为第二届这个快递员节，然后也开启了这种选秀的模式。我们评选这个超然快递员，然后超然快递员的这种评选是采用投票的这种模式，然后选取票数最多的这个10名快递员会收到苏宁精心准备的超然的大礼包。也是我们第二次做这个快递员节，其中包括我们提供的5000元的这个现金奖励。然后在这个超然的快递员，我们也会接收到这个总部的颁奖仪式。 快递员真的是越来越多，但是呢，因为这个行业呢，它的其实门槛可能比较低，在社会上可能它的这种地位并不是很高。但是如果我们要给快递员专门设立一个节日，对他们的劳动成果是一种肯定和尊重，我觉得对他们这种职业自豪感的提升会非常有帮助，是吧？ 对，是的。同时我们也会给我们的快递员提供物流科技技能相关的这种培训，然后也会像我们其他行业的这个员工一样，会享受我们带薪的休假和其他等等等等的福利。 他们确实很辛苦，风里来雨里去哈，不管是严寒还是酷暑啊，他们是不停步的，所以对于他们的劳动和付出我们都应该感谢。我觉得苏宁设立这样的一个节日也是给全社会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们要尊重任何一个人的劳动和付出。我觉得这个行动对于快递员来讲也是一种激励。 对，是的，对于快递员来讲，自己有一个节日也是对于这个行业的一个肯定。 对，是的。好，谢谢宋总来今天做客节目，让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了苏宁小店啊，苏宁小店给我们的生活更加增添了便利，谢谢您。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播出一条资讯。8月31号到9月2号，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世纪家博会已经开幕，今明两天可以去农展馆世纪家博会现场看一看。参与家博会品牌的厂家囊括的产品有地板、瓷砖、卫浴、木门、硅藻泥、贝壳粉、衣柜、吊顶、集成灶、橱柜、厨电、各式家具、红木家具、实木家具、沙发、床体、法式家具、美式家具、软床、床垫、窗帘、电器、壁纸、壁布、移门、推拉门、乳胶漆、净水器、灯饰、晾衣架、地毯等等，价格优惠。如果您正准备装修或者是正在装修的话，来这里可以一站式购齐，装修还可以再省3万。大家记住时间和地点，世纪家博会8月31号到9月2号东三环北路农展馆。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别忘了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好，我们下次见。 倔强的努力甜美，从你说的话语里面印证了所有的直觉，承认是你不好不对，你觉得我该让更好的人来陪，不负责任的体贴才是我最亲密的一点。别问我分手好吗，就说分手吧，不要劝我如果有泪就让它流下，我想笑是我最亲密的一点。别问我分手好吗，就说分手吧，不要劝我如果有泪就让它流下，我想笑着说分手不行， 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